这个消息一出，让海盗窝炸了锅，众海盗纷纷猜测海哥这一举动到底目的何在。李和姐和大家说他要单刀赴会。 不行，师傅，就算化妆也太危险了，尤大海太厉害了，万一他认出你了呢？ 阿牛不放心地说，丽丽的手艺你们还信不过吗？再说他尤大海根本不敢报警，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抓我吗？哼，借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一刻钟后，碧荷姐从里间出来，马鹏目瞪口呆，原来丽丽将早准备好的硅胶体套把苗条年轻又白净的碧荷姐变成了一个180斤的肥婆，用深色粉底把她露在外面的皮肤全部抹成浅棕色，再给她套上一套从头到脚的穆斯林长袍。尽管捂得碧荷姐一直喊热，但她立刻变身为另一个人，那副从不离身的近视眼镜被碧荷姐随意扔在了一旁。见马鹏注意到，他笑眯眯地说了句，平光的，专门带给你们看的。这真让马鹏沮丧，他觉得自己现在的智商余额严重不足。碧荷姐在乔装打扮的当口，海哥、王法和小鱼正在游艇会宴会厅改成的临时展厅布置。这个展厅原本有三个出口，海哥让人封掉了一道门，留了两个进出口。前门守卫的都是曾经和湾鳄团伙照过面的船员，后门因为连通洗手间没有守卫，但想从后院出去并不容易。通往水路两路设了保安，还请了一些保安扮成便衣在展厅里转悠，每个人都配了小电棍和鄙视麻醉剂。不管湾鳄来多少人，海哥都有信心能瓮中捉鳖。倒是小鱼不免担心， 爸，你就那么肯定碧荷姐他们能收到消息吗？ 岛内电视台一天都在放我们这个展览会的预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可是防守这么严密，碧荷姐他们只怕不敢来吧。 王法倒是信心十足地接话， 你知道湾鳄是种什么动物吗？ 它们攻击一切生物，而且领土意识最强，如果你敢跑到它的地盘上撒野，它会不顾后果扑上来的。 那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碰到湾鳄攻击，我们应该像驯鳄师一样绕到它后面捉住它的尾巴吗？ 小鱼好奇地问。 后面的确是湾鳄的视角盲区，可是一旦你没有绝对力量捉得住，他就会把身体弯成 C 型，一口咬断你的脖子。 小鱼打了个冷战， 听说眼睛是鳄鱼最脆弱的部分，我能用棍子戳瞎他的眼睛吗？ 嗯，没错，鳄鱼全身长满壳状甲，只有眼睛最脆弱，可他的嘴很长，可能你戳不中他的眼睛，反而会把你的手臂送到他嘴里。 啊，那面对鳄鱼攻击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吗？ 小鱼急了， 真要是那个情况，你就争取绕到他身后直线逃跑吧。虽然鳄鱼的时速能达到16公里，可是他跑不远啊，人类奔跑的最高时速能达到64公里，跑远一点你就能摆脱鳄鱼威胁了。 难道我们就不能制服他了？ 小鱼有点绝望了。王法想了想， 我没有试过，真的没有把握。 海哥一直沉默的旁观，这时才接了句茬， 今晚就是最好的机会，你试试身手吧。 此时正值百花岛的旅游旺季，岛上来了很多游客，其中不乏一些外宾。海哥要捐赠安记号文物的事情在岛内电视台循环播放了一天，几乎是家喻户晓，在这个平静的外岛算是爆炸性新闻。这晚来展览馆的人简直爆棚了，虽然在海哥意料当中，却也没办法，想抓住湾鳄就必须在泥沙俱下时练就鹰的眼神。这次的几件展品都是明代永乐器海捞青花瓷， 包括三国人物志程景平、牡丹梅瓶、缠枝梅纹高足丸等共计十件，遗憾的是没有一件是完整无缺的。而且由于在海底沉睡时间太长，每一件器身都沾满了贝壳，一副刚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样子，原始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展品们都放在临时借来的首饰展示柜里，被坚硬的钢化玻璃罩住，每一个展示柜前都挤满了好奇的人们。而给这些展示品证实身份的是同时展出的一块残旧的船板，虽然久经岁月和海水的侵蚀，仍能清晰地分辨出上面刻着安记号三个大字。捐赠仪式之前，海哥接受了岛台记者的采访，当问到这些藏品的来历时，海哥打起了圆滑的哈哈， 这些东西是我在国外花高价买来的。 可是有人说是您找到了安记号沉船，这些都是您亲自打捞的。海哥大笑， 我和你一样想知道沉船在哪里，能找到这些宝贝是我的运气，可惜我们不会拖延淡化处理，也不敢乱动手给他们去除寄生物，当时就想着要请博物馆帮我处理收藏，也算是物归原主，聊表一点点赤子之心。 王法和小鱼站在人群外围，听到这里，王法不禁压低声音跟小鱼说， 哎，你爸还真会装，把自己非法打捞文物的责任推了个干净，还卖了个大人情。 其实父亲的表现也让小鱼不舒服，但在王法面前无论如何也要维护， 我爸自己出费用打捞，捞上来的东西全捐赠出来，算什么非法捞手？ 在有些国家，只要找到确定沉船身份的物件，船上所有东西都归打捞者所有。 要是这条公约搁我们这儿，凭那块船板，我爸就能说这些东西都是他的。 哼，谁知道他之前黑了多少东西没拿出来呢？ 王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你， 小鱼怒目圆睁，完了， 这个时候可不能惹他。 王法赶紧凑过去握住他的手， 哎呀，我是开玩笑的，别生气了啊，我们还有任务呢。 小鱼甩了一下没甩开王法，也便气鼓鼓地任由他握着。两人不知道离他们不远处的人群里站着一个穆斯林打扮的女人，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了眼里。这个人当然是碧荷姐，丽丽的乔装手艺还真是过硬，刚才碧荷姐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展厅，和几个熟悉的船员擦肩而过，也没人注意到她。采访过后是简单的捐赠仪式，海哥得到了博物馆馆长颁发的捐赠证书，看热闹的人们又开始聚集在展示柜旁，看得最仔细的当然还是碧荷姐。有几个游客七嘴八舌地围着那只高足碗讨论， 这只破碗能值多少钱啊？ 碧荷姐看看周围的人全是生面孔，忍不住接话，这个是明代永乐年间的官窑品，在陶瓷史上地位很高，他用的青料是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苏麻离青，是古波斯雷城产的青金蓝钴料，去年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只这个同款的高足碗，你们知道卖了多少钱吗？200万港币。 哎，只可惜这碗品相不完整， 可惜可惜啊。一观众狐疑地问， 哼，可凭什么断定这只碗就是真的？我听说啊，现在有些人把仿品放到海里去养个几年，捞出来也当古董卖。 明知独处险境，可问到自己最得意的学问上，碧荷姐还是忍不住嘚瑟一下，赝品海捞瓷我也见了不少，你们看这个碗啊，它身上粘的贝壳是不是有大有小，而且有好几个品种的贝壳，那是因为它在海里待了几百年。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 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赝品身上也会做寄生物，可是品种大小都一样。哎呀，我不该说出来，以后他们造假会更逼真。大姐，你知道的真多。观众中有人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碧荷姐高兴起来，话变多了。你们再看啊，真品海捞瓷的胎土是人工的，不会太精细。你们瞅瞅，是不是它的表面有颗粒，而且还有竹刀修胎的纹路？如果用放大镜看呢，还能看到它被海水长期腐蚀后留下的小坑。围观听碧荷姐讲解的人越来越多了，连海哥也走到外围张望。碧荷姐突然意识到危险，赶紧挤出人群走往另一个展示柜。海哥看着碧荷姐问王法，那个是什么人？王法在更外围，没有听清碧荷姐的声音，随口答道，不知道啊，好像是个懂古董的华侨。海哥狐疑地打量着碧荷姐的装扮，王法也把眼神跟过去看了一阵，笑道，你不会以为他是海盗的人吧？ 不，我只是有些奇怪，天气这么热，他穿着袍子蒙着头，怎么不出汗呢？ 王法哭笑不得，这里头空调温度这么低，我都没出汗。这句话提醒了海哥，他低声吩咐手下把室内空调全部关闭。明显海哥起了疑心，却只是远远地看着他，而且让众人都不要靠近。此时已入夜，失去了空调降温的室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闷热的大笼屉。有人开始嚷嚷，为什么不开空调？海哥抱歉地回答，空调主机坏了，正在抢修。渐渐的，观众们顶不住了，纷纷往外撤退，女人却还痴迷地看着那一个个展示品。海哥依旧原地不动，但远远地冷冷地观察着她。这时王法也终于看出了不对劲儿，海哥，你看大家都热得汗流浃背了，那个女人为什么衣服一点都没湿？她不热吗？小鱼倒是发现了一点奥妙，哎，她鼻尖在出汗。的确，女人不停地用纸巾在擦拭鼻尖。王法突然问小鱼，你们女人热的时候都哪里出汗？别人我不知道，我一热就……小鱼有些害羞，胸口和腋下出汗最多。王法喃喃道，人的体质千差万别，但基本构造是相同的，他不出汗，除非是天生没有汗腺的人，否则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穿了伪装自己的体套。海哥双手往前一挥，是王鹤，控制他。海哥不想惊动别人，便使了个眼色，手下把惊慌失措的女人带向了后门。关上后门，隔绝乱入的观众，在通往洗手间的通道上，海哥对女人进行了简单的盘问。碧荷，大热天的，你穿着这么厚的皮套，就不怕捂出病吗？近距离看碧荷姐，她的体型肤色全变了，不开口说话还真认不出来。不过一个人身上不出汗，只有脸上汗如雨下，确实是破绽。也亏得海哥胆大心细手准，刚被抓到时，碧荷姐显得很慌乱，这时却镇定了下来。海哥，你果然是个厉害人物，引蛇出洞，明察秋毫，明明知道是我设的陷阱，你为什么敢来？来了也没人认出你，为什么还要引人注意呢？碧荷姐叹了口气，唉，你知道独孤求败的滋味吗？我空有一身本领，这些年也没机会亮两招，我就是想来验证一下学的那些古董知识到底对不对。海哥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如果你不是弯恶，我们一定能成为朋友。碧荷姐笑吟吟地看着海哥，哼，如果你不这么敌视我，我们可以比朋友更进一步。王法没有与碧荷姐对视，便是旁观也突然心里一浪，这姐姐媚功真是了得啊。王法看到海哥赶紧扭头挪开了视线，声音也变得温和起来，你一个女人好好的当什么海盗呢？碧荷姐悠悠地叹了口气，哎，那些孩子都是我带大的，虽然都是些笨孩子，可都跟我亲生的孩子一样，不当海盗拿什么养活他们呢？跟着我改邪归正吧。海哥脱口而出，说完他就发现这句话很蠢，一旁的王法和小鱼都吃惊地看着他。碧荷姐苦笑，可惜啊，相逢恨晚，背着那么多案子，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吗？海哥也叹息了一声，既然人各有志，那我们走吧。去哪儿啊？小鱼追问。让他带我们去接马棚。碧荷姐原地没动，没问题，可以请你们去我家做客，不过你得让我先脱了这身皮套，否则我半路就要中暑了。碧荷姐现在满脸通红，脸上像被淋了一盆水一样全部湿透了，她已经有些站立不稳，看来真是中暑了。海哥看了一眼众人身后的洗手间，对小鱼说，你进去帮碧荷脱皮套吧，我估计他自己脱不下来。你真体贴，要是我们不是对手该多好。进洗手间前，碧荷姐留下了一个幽怨的眼神和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等待碧荷姐卸妆出来时，海哥抽了一支半烟，这还是王法第一次看到海哥抽烟，他面无表情地盯着一堵墙在看，王法却觉得他的眼神落到了四维空间的远方，他在想什么呢？虽然知道女人卸妆很麻烦，但他们在里头的时间也太长了。王法无聊地走来走去，听到里头一直有水响，最后终于忍不住喊了起来，小鱼好了没有啊？回答王法的是女洗手间哗哗的水声。海哥突然扔下烟头站了起来，王法同时反应过来，糟糕，两人同时高喊着小鱼的名字冲进女洗手间，里面静静的空无一人，只有洗手台空放的自来水的声音。王法和海哥一扇一扇打开侧门，在开到最后一扇时，大家傻眼了，只见马桶旁的地板凿开了一个大洞，下面连通的是蓝悠悠的海水，不光碧荷姐，连带小鱼一起从这里消失了。原来这个游艇会打桩建在码头边的海面，地板下面直接就是大海。海哥千防万防，没想到碧荷姐这边故意现身吸引他们注意，那边派陌生面孔扮清洁工以厕所维修的名义挡住游客，初六等人从水下在厕所开动准备逃跑路线。碧荷姐拿准惯有绅士风度的海哥会让他进洗手间换装，而且会派小鱼跟进来监视，等一进洗手间，碧荷姐就用早已准备好的乙醚麻醉了小鱼。下集当中，海盗绑走了小鱼，现在他们手里有了两个人质，小鱼和马鹏，一个是对海哥来说最重要的人，一个是进入逐浪岛的活地图。有了这两个人，海盗能顺利登上逐浪岛吗？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